九，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王府校区2年级8班的杨淼。 大家好，我是杨淼的爸爸。下面我们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最喜欢的你。最喜欢的还是幼年时的你，那时你真的很小很小，小到我只手就能将你托在怀抱。 最喜欢的也是我幼年时的你，尽管那时你的腰身已凸显臃肿，可在我看来那却是力量的象征。你的颜面似乎比现在还要坑洼，但总是绽放一脸暖暖的笑容。 最喜欢的还是幼年时的你，那时你只会咿呀的耳语，可落入我耳畔远比任何歌曲都更动听。你走起路来踉跄不稳，而在我的心里，你已然扇动起翅膀，开始欢快地飞行。 最喜欢的还是我幼年时的你，我可以享受你专门为我编造的故事，让我在你的故事里领略天地的宽阔，感受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 后来你一天天长大了，而变的过程却让我日渐远离了当初的梦。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起来，我也很难再从你的脸上见到日出的光芒，领略更多的都是你训诫的阴冷。 你越来越不可爱了， 你也越来越让我感觉远离了温情。 你总用白眼打断我们之间的交流， 你高高在上的语调也只能用不屑来予以回敬。 你还尚未成人，我已然开始盼望总对你说，快点长大吧，你离开了我也能早些清静。 我也不愿守在你的身边，希望能尽早地朝属于自己的世界出行。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现在正值晚高峰的时期，所以呢有一些路段交通压力比较突出，我们来看一看。北五环五元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啊，这两个路段呢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在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也是车多拥堵，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好，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昆明湖水与天连，汇尽西山万道泉，解释蓬莱仙岛尽，何须海上浅楼船。19:07:38，欢迎各位啊！再次跟我们相约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刚才我给大家读的这首诗啊，这是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在他的《海淀杂诗》当中写到的关于颐和园昆明湖的情景。而昆明湖呢，这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当中啊三山五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北京三个文化带，也就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哎，这三个文化带都有什么样的文化历史发展遗迹啊？那么这三个文化带又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呢？我们要熟悉和了解我们工作生活热爱的这个城市，那么我们就从了解这三个文化带开始。今天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小强。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啊，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总编辑、北京市研究会常务理事马建农老师，欢迎马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欢迎马老师啊。今天把您请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个文化带。 对，其实之所以要做这个题目，就是我觉得咱们经常在听人说哈，三个文化带，三个文化带，什么叫三个文化带？这里有什么内容？好多人并不知道。 对对对，这个里边具体的它包括的含义，比如说它的定义啊，包括它的外延，这个当中有哪些啊，就是非常著名的遗迹，甚至有哪些好玩的故事啊？我们请到咱们北京市的专家马建农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同样提醒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来跟大家继续有这个互动的活动啊。那么再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吧，其实这个我们的答题呀、并不是一个目的啊，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互动的方式。那么我们能够 现在能够给大家的回馈其实也比较有限了啊，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知识文化传播一下，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那么今天还是这个上下半段各有问题来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啊，如果您答对的话呢，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的文创礼品。好，那么这样吧，还是先请小强老师把我们先把我们问题抛出来哈，咱大家带着问题来听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好吧？ 嗯，刚才一开始呢，你读了一首诗，这是说颐和园的嘛？ 嗯， 颐和园是这个三个文化带里边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里边的很重要一个节点。那么我就想问大家，这个三山五园啊，其中有一个地方，我现在说这个三山和五园其中的四个啊，让大家猜其中另外一个。三山呢，就是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五园呢是清漪园，就是现在的颐和园，然后还有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园？ 嘿 啊， 就不说全了，这给我来一三句半啊！ 这个我有四个选项，大家猜一下哈。 嗯， 第一个是紫竹院，第二个是静漪园香山，第三个是玉渊潭。第四个是北京植物园，大家可以猜一下。 其实老说哈，让三山五园，三山五园，你这一 都谁呀、啊？都是什么？ 一较真儿，我还真有点，好像就你落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感觉几个都有点要入选的意思啊。你比如说这紫竹院是吧？那从现在咱们还有游这个皇家玉河的这个，好像就从那儿还有一点嘛。 对， 没错。 嗯，不知道猜哪个啊？好，来听听大家的答案啊。那么下面我们跟马老师正式开聊。哎，我知道马老师是咱们北京市学界的权威专家， 没错。 其实关于咱们北京文化的话题呢，马老师经常讲课，有很多讲座，也出了很多书。今天我们提出一特别的要求，平常您讲课的我们都不让您说了。 这个 就是要 尽量符合咱们主持人的要求， 就是要说一些啊比较冷门的也是比较重要的知识啊。今天我们也希望让我们听众能够大饱耳福。我是听说一件事儿哈，因为我们平常说这个三个文化带的时候，基本上会有一个常规的提法是吧，就是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长征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提法。 对， 好像是一个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啊，约定俗成了啊， 是 三个文化带。但是呢马老师一说这个的时候呢， 就不一样了， 那不一样了。 对 啊，他给把顺序给调换了啊。 对对， 好像先说的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啊。 对， 这个是为什么啊？ 他是这样啊，在这个北京这个城市总体规划，就是我们新总规的这里头，对三个文化带表述的顺序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啊， 就是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北京市总规里头这么个标准的表述。我之所以在讲座中间把它的顺序正好给它颠倒过来，这里主要是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如果讲三个文化带，那么每一个文化带它是单独的，比如说我们讲大运河文化带，我们可以从南从杭州北一直到海淀的白福泉，你可以讲它，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讲长城文化带，那么北京境内大概应该是500多公里吧？ 对，昌平啊，什么怀柔啊，都 应该是包括咱们 六个区。对， 对，然后呢，自然的你从东往北数，那咱数到西边就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但是如果把这三个文化带，就我们说的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还有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把三个文化带放到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看，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从北京有人类活动开始，到它出现比如说西周时期的古燕国的都城，到以后比如说先秦两汉，再往后两晋，隋唐，再往后比如说五代，这个包括比如说后头辽金元明清，你就按这个历史顺序来看我们这北京城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最早能体现出北京城市痕迹的，能体现出北京城市发展的， 是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文化遗迹开始的。 嗯， 正好反了， 它正好反。 嗯，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长城文化带，长城文化带是反映了什么？实际上反映就是从秦汉以后， 嗯， 一直到明代， 嗯， 长城作为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政权， 嗯， 防范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的屏障， 嗯。 正好是中期，历史中期 是什么？正好是北京城的历史中期， 嗯嗯， 对不对？ 嗯。 那么到大运河时是什么？大运河文化带的时候， 嗯嗯， 就是大运河最早，我们可以往上推到，比如说隋代， 隋，嗯，开凿嘛， 对吧？ 嗯。 隋运河当时主要是这个隋炀帝要征高丽， 嗯嗯。 但是真正的说，作为一个城市，要满足一个城市物资供应的话， 嗯。 那么应该说从元以后， 嗯， 那么元明清这三代， 嗯， 大运河可以说解决了北京这座城市所需要物资的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 嗯， 所以如果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来看， 嗯， 恰恰是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早期的人类活动和北京城市早期的发展，到长城文化带北京中期的历史过程， 嗯， 以及到大运河文化带元明清三朝北京形成一个完备的城市文化体系， 嗯， 所以正好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挺好。 因此就是说， 嗯， 我们站在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看， 嗯， 这三个文化带的表述程序恰恰是应该从西边开始讲，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长城文化带， 嗯， 最后到大运河文化带。 好，您这一解释啊，我们就明白了。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啊，就是这个问题可以调过来看，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习一下，是吧，从西山开始学到长城，是吧，再到这个大运河，我们基本上就把北京的历史给捋下来了嘛。 没错。 对，它实际上是把北京的历史文化完整的贯穿下来了，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学习一下这三个文化带的内容啊。 咱们先从那个西山永定河开始说， 哎，对，就从永定河咱们就开始说啊。那么在永定河这个文化带上，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历史遗迹都有什么呢？嗯， 最早 从最早开始说呀，就是 这个 时代相隔最久远的是吧？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什么我前头说，就是它是北京早期人类活动开始的开始。 嗯， 哇，那就太早了， 就是 人类 活动，我们看看， 人类活动啊， 就是真是的， 啊， 它真是这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讲西山永定河文化，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嗯， 你比如说我举第一个，就是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北京猿人 啊， 周 口店， 山顶洞人那个遗址， 自然在房山吧， 啊，对， 房山， 对不对？ 嗯， 那么你应该说这是最早吧？就跟别人有时候跟我说北京是找老说是自己最早，我说你们可别惹人房山， 嗯， 房山拿只猴来，你就惹去了，对不对？你得承认，就是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人类活动的痕迹， 嗯嗯嗯， 对吧？ 嗯， 你再比如说再往后延，比如说门头沟的东湖林人。 嗯 嗯， 那也得有， 对不对？ 是一万年吧， 一万年 是吧？ 要一万年了。 嗯， 就是它是等于是，也是就是北京早期的人类活动痕迹， 嗯， 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以及后来的这个，昌平的雪山文化遗址， 雪山文化遗址， 昌平就往西，往北，往西了， 往北一点， 嗯， 对吧？ 嗯， 昌平雪山文化遗址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 嗯， 每个文化带的起点啊，它是西山永定河文化起点的最北边， 啊， 那个关沟附近。 啊，关沟。 嗯嗯。 所以你看啊，咱们就说这是，咱们就随便举这么三个， 嗯， 就是人类早期的活动遗迹， 嗯， 我们就可以看到，都在这文化带上。 那就是 对吧？ 就 确实从这个时代来讲，确实比较 早。从猿人，然后 这 个 很 早，对对对对。 第二个，你比如说咱们讲老讲北京，对吧？说北京历史，然后北京。我们是这个座城市， 嗯， 那北京最早建成从什么时候开始建？ 嗯，城市起源， 对不对？ 嗯，嗯， 城市起源，我们现在通常认定的就是哪儿？就是咱们说今天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 嗯， 西周古燕国遗址。 古燕国 这有一个博物馆， 对吧？ 嗯， 哦， 对， 这个过去这个咱们说《史记》里记载，封昭公室于燕， 嗯 嗯，后来在这个琉璃河、董家林这儿出土，就是在他这古燕国城址。 出土出土过两个器物，一个是刻盒，一个刻垒，在那上面有铭文，明确记载了这个古北京，当时就是封城古燕国都城的这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标准，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北京城的起源，现在应该说这个三千多年，对不对？前若干年我们纪念北京城建成3040年，现在这过去十几年了，现在三千多年了，对，3050年。那么它从哪开始？也是在房山这个位置。你看，也恰恰是在咱们 永定河 西山 永 定河 西山永定河，对吧？ 这个强调一下哈，是琉璃河啊。刚才我们把口误说成琉璃厂，可坏了。 对， 琉璃河，琉璃河，董家林。 这个北京有很多地名呢，它颇有相似之处，是吧？然后经常南辕北辙。 不是，另外一个经常平常又说琉璃厂了，就是经常就是说说这个， 就说 说 啊。 马老师是这工作单位就在琉璃厂， 所以这容易领到沟里去。那么你除了这个，咱们说这个琉璃河，这个董家林这个古燕国这个遗址以外。我们讲，比如说，我们讲北京的城市文化发展，北京城市文化发展里头，就是北京的佛教文化发展，也很早，那么，尤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北京有几个佛教寺院，就是有几个点，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也都在西山永定河这 个，也都在这儿。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三个，第一个云居寺。 云居寺石经太有名了， 第二个，潭柘寺， 哎，这太有名了啊。 第三个，大觉寺，对不对？ 这都是在这个文化，都是在这个文化带上， 对啊， 是吧？ 这三个全在西山永定和文化带上，你比如说，咱们说云居寺，它旁边是山。叫石经山，不是今天石井， 不是石井山， 是石头的石，经卷的经。石经山，之所以老百姓，其实它原来不叫这名，它叫白带山。 那怎么改成石经山？ 它这所谓石经山是老百姓给叫俗了。因为它这个大量的石刻经卷藏在这山上。所以老百姓久而久之就把它叫成石经山。 石经山， 其实我觉得这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真应该去一下云居寺。云居寺的石经太值得一看了， 对，那很值得一看的。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是时间什么是？实际上什么就是最早开始在云居寺刻石经的，是这个净远和尚。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在北齐的时候，就是在北周北齐时候，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啊， 这个净远赶上了。灭佛运动那就是拆寺庙，驱和尚，然后勒令还俗，没收庙产土地。 那怎么办呢？ 当时同时还有一条很要命的 啊， 毁经卷。 哎呦 啊！ 所以是对这个净远这个人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了，而且对他留下印象特深了，所以他就觉得如果再赶上一次，我怎么办？ 就往北京跑。 当然，他就是从天台宗那儿，这个他的师傅是天台宗的这个叫二师祖。那么他从那儿出来以后，他就跑到北京来，跑到今天的这个云居寺一带。他在这儿发愿，我要刻石经，我把这经卷都刻到石板上。 这回你毁不了了， 烧了吧， 对不对？ 它利于长久保存嘛， 嗯， 对不对？加上那个时候确实这个没有那么多的传载手段，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因此他就在这儿发愿刻经。 比如说这云居寺，您这说我还真挺有兴趣啊， 对不 对？ 对， 有空真要去看一看啊。 从他那以后，你想一直到隋唐，甚至到辽，隋唐时期。这个唐太宗的妹妹就曾经赏过这个云居寺数千卷经卷 哦， 所以后来大觉寺在刻的这个契丹藏实际上很多是根据这儿来的 啊，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讲北京出版史的话，就是北京的出版史从哪儿开始？从云居寺开始。 哎呦， 可你查查时间，它和就是说中原地区的雕版印刷历史发展

一刮就瓶子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ko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我们跟小强老师以及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市研究会常务理事马建农老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北京的三个文化带。上半段我们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都没说完啊，说到了潭柘寺，那里面就是时间就到了。咱们这样哈、啊，咱们抓紧时间，然后呢，让马老师捞干货啊，呵呵，让我们多多的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聊天让我真是收获颇多啊，起码我知道了好几个起点，是吧？这个文化起点。咱们先把下半段的这个问题先给大家抛出，好吧，小强老师？ 对，这个问题是跟这个大运河文化带有关系哈、啊。 嗯， 就说这个大运河呀，它等于是促进了这个文化的传播。就在清朝末年，我想问啊，从江南地区的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在北京汇聚形成了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哎，这个形式有四个选项，您选一下。第一个是评书，第二个是曲艺，第三个是戏曲，第四个是杂耍。 哦， 你选一个。 我选评书。 你喜欢评书、啊、 我喜欢评书，我就选评书啊。好，来听听这 江南地区啊， 江南地区啊、嗯、好，咱们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真知灼见。那么您要是回答对我们的问题呢，也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的文创礼品啊。哪位朋友获奖了，咱们节目之后由这个我们的编辑啊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咱们刚才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没说完完哈，三个非常重要的寺庙，咱们说了两个吧，就算说了两个哈。 对， 还有一个， 马老师说大觉寺，还最后还没说完。 大觉寺， 大觉寺也非常的重要哈。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寺庙，它的文化密码在哪里？ 这个大觉寺是这样啊，它有几点。第一个，它是咱们应该说它是辽代，北京重要的寺院。 嗯， 咱们通常啊，寺院都是坐北朝南，大多数房子坐北朝南嘛。 嗯， 但是辽代契丹人崇尚东方，所以大觉寺坐西朝东。 哦， 这个比较特别。 哦、那这个很特殊的啊，朝东哦、这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去，它是很特殊的。 嗯、 包括它那还有辽代的遗迹，它现在还有，包括那个、一些原来的留的东西。 嗯， 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讲为什么我说就是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大觉寺都占有一笔的。 哦， 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契丹藏， 嗯，契丹藏 在哪儿刻的？ 在大觉寺。 哦， 这个《金丝翠编》里头专门有一个记载，就是咸雍四年，曾经就是刻大藏经凡579帙。 嗯， 哇， 这是有明确记载的。 嗯， 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是契丹藏当年是刻在这儿。因此就是说，我们讲、为什么讲西山永定河文化，它在北京，它不光是早期文化的这个发源、而且也是北京城市发展，特别是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化史发展，它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那么这三个点就是云居寺、潭柘寺、大觉寺，应该说是很经典的代表。 嗯， 这个大觉寺其实我特意还是查了一下资料，我做了一个小的归广告吧、一小片，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 觉得我 们感受一下大觉寺的神秘与精彩。 北京是一座文化名城，文化遗产丰富，提到文化遗产就不得不提西山文化带上的明珠大觉寺。 西山大觉寺是位于北京西郊阳台山南麓的一座千年古刹，以清泉、古树、玉兰环境优雅而闻名。寺内独特风景大觉寺八绝更让不少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为大觉寺写有《浣溪沙·大觉寺》，冰心与吴文藻在大觉寺的客房中度过了新婚之夜，郭沫若从大觉寺移植了一棵银杏苗，被称为妈妈树，季羡林先生也对大觉寺情有独钟，曾写下万字长文。 如此难得的幽静之所，在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千年古刹，清泉长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大觉寺，确实这个广告做的挺好的啊。这个 显得我比较八卦一点。 不，这个氛围， 现在每年开春， 嗯， 去大觉寺赏玉兰，这是京城一大雅号。 嗯，好，重要的我觉得是啊，今天听马老师讲完，我知道了啊，寻找北京文化的源头，可以这样说啊， 是应该这样。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从房山，然后到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西边这一块，西山这一块， 对对对。 好，那我们这个先过去，咱们现在进入到 长城文化带 中期啊，长城文化带。那您简要给我们说说吧，这长城文化带，哎，都有哪些遗迹，有哪些密码，我们要关注哪些点？ 它是这样啊，咱们这个北京在这个城市总体规划里头提的这个，就是新总规里头提的这个长城文化带，它是应该是说包含这么几个点。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长城文化带，它的遗迹是从北齐长城开始 哦， 然后到明代的 现 在我们能看到的长城， 嗯， 就是现在在北京，咱们还能看到北齐那个， 就还有 有一个遗迹，就是和、当时就像咱们看的像个图坎似的 啊、 这个联大有一个老师，前几年还专门去考察过，而且拍过这照片，在外头发表过、我看到过那个东西，就是长城，我们说长城文化带，它的大概范围是东起平谷，西到门头沟，经过北京的六个区。在北京城的范围内应该是570多公里，大概这么范围。那么应该说作为长城文化带，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文化带来提出，它是有这么几个含义。第一个就是长城文化带它实际上是北京城市发展中期南边的中原农耕政权防范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的军事屏障。就是他当年修，当然北齐修这个长城的时候，他有北长城，他有南长城的，他还防着别人的。这个再早的，你比如说再早的，就是咱们说这个燕长城，就是有南长城。但从北齐以后，他主要是还是 防北边。 从北齐以后还是防范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南下。但是由于它有这种军事屏障，它形成了一种相对的稳定，就是两个文化板块之间相对在军事力量上相对均衡了。因此实际上这儿除了有一个军事防范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它是两个文化板块的交流交融之地。 就比如说沿着北京这几个关隘形成的茶马互市，实际上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甚至货物 往来、 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的地带。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骆驼祥子里边好像牵着骆驼好像在拉货物似的感觉。 他这因为咱们过去说就是关内关外这个差别很大，它这个是很大，两种文化体态的在这儿交融。所以说我们讲它这种文化带不仅仅是一个长城一座墙带来的军事防守功能，它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板块在这个文化带上形成 一次交汇 其实马老师，我看到那个就是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里边哈，就提到了一点，说这个康熙好像对长城哎呀挺看不起的，不以为然 啊。 您对这怎么看？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作为满洲人，他发源于东北，那么他又是在长城之外，所以对他来说，从不管是从思想感情上还是从内心的心理上，你长城总是要阻隔我与中原的交往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清朝的皇帝，作为一个满洲人，他当然觉得这东西没多大用处，更何况人家这个八旗兵丁也是一溜烟就杀进来了。对不对？ 对，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 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感情上和从这个政治高度上， 满洲文化它就是从东北起来的嘛， 对 不对？ 那 他应该说，你防范的就是两种文化板块，它是外头那个文化板块， 是，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康熙帝啊，他特别会利用这一点啊，起码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他这段话我觉得就是哎，特别的鼓舞士气啊。咱们来听一听吧，这个是小强老师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小小的片段。 花马兵部旗杆上总督急报，本月初八噶尔丹部又犯内地，他的前锋竟然进了嘉峪关长城，如果不是守军殊死奋战，嘉峪关险被攻破。 这么一座伟大的长城挡不住一个小小的噶尔丹，传旨明日起驾视察北长城。 这 臣张廷玉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张廷玉， 是 这两首诗是你写的吗？ 是， 很有意义。可是为什么当中少了两句啊？ 回皇上，当中那两句有碍观瞻，像是被人刮去了。 朕倒想观瞻观瞻，你还记得吗？ 臣记得，当中两句是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 他的意思是说长城是空的，是梦。是个没用的东西。 是。 满墙的诗句只有这两句有见识有骨气，其他的虽然是万紫千红，其实都是拍皇上的马屁。 很有意思这一段啊。 这个是陈道明演的 啊。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作为这个一国之君啊，当时康熙皇帝假如说这就是史实哈，他有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雄心，就是你这长城它是一种军事设施，是吧？说白了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军事设施它是通过什么来发生作用的呢？是吧？实际上还是人嘛，对吧？ 对， 它不是这个保险箱啊，是吧？你有长城人就攻不过来吗？你看我不就攻过来了吗？所以根本的还是在于人民对你的支持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是还是他这种蔑视吧，是有一定意义的，一定积极意义的，是吧？马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他是这样啊，就是长城，你不管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明长城，还是过去的比如古燕国长城，包括北齐长城等等，它最开始是在冷兵器时代，它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长城文化带。 而不是简单说长城这城墙。 嗯嗯， 实际上呢，就刚才咱们谈到的，就是我们讲的长城文化带，它正好是通过长城这个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防御设施， 嗯， 变成两种文化板块 嗯 之间 嗯 相互平衡以后相互交融的一个 嗯 长就是长城这个带的一种文化带。 嗯嗯， 它是两种文化板块的交流， 它就象征意义了的。 它更大的，其实说老实，从冷兵器时代你到明代，它修这长城，某种意义上咱们可以说，它那种军事功能也是一种军事象征功能， 嗯、 一种威慑能力。 嗯，嗯 它并不是绝对的说不破了那个时代。 嗯、那同胞之变不也是就是过来了？ 好像您说好跟中华精神还有很大的关系。 对，其实我们讲长城文化带，包括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您放的， 嗯、 当然那是电视剧， 嗯、 就是谈的是康熙皇上、 嗯、 这个他一个什么心态，就是我们说长城，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我们今天作为一种文化带来提出来， 嗯， 它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从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的一个军事防御设施，变成一种文化象征， 嗯。 那么，特别是你比如说，这个1933年，这个爆发的这个长城抗战， 嗯， 应该说长城抗战中间，在古北口，就是北京的古北口。打响了北京地区抗日第一枪。 嗯。 那么从这以后就是长城抗战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嗯。 确实作为抵御外族侵略抵御日本人这种侵略可以说它产生的那种意义非常 强大。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当时田汉他们就是田汉编剧的就是拍了一个电影《风云儿女》。 嗯哦。就是、 这个《风云儿女》里头呢，这个它的情节里就有长城抗战，还就是古北口。 嗯嗯嗯。 那么在这里头呢，后来出现了《义勇军进行曲》。 嗯，《 义勇军进行曲》里头有一个，就是把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嗯，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就是长城，因为正好这个长城抗战当时就在长城上。 嗯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他从这儿开始。 嗯。 由于《义勇军进行曲》。这句歌词， 嗯， 那么长城这时候已经从一个简单的， 嗯， 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防御设施，变成一种凝聚我们民族、凝聚我们这个民族抵御外辱、抵御外来侵略的， 嗯， 一种 精神象征， 民族精神象征， 嗯嗯嗯嗯， 所以说 这个是很突出的， 对，所以这个长城文化带来讲，还真是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的。 对， 嗯、 它更大程度上就是这时候变成一种民族， 嗯、 一种民族的精神。 嗯， 那么当然后来这个主席毛主席在这个《清平乐·六盘山》中有这么一个诗句，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啊。 那么很长时间，这个诗句在大家 这很励志，我觉得 流传挺广的。 对，而且你到长城去，就是尤其我发现好多。外国游客啊，他们到那儿就穿上那个 T 恤，就是文化衫，然后上头一定写上“不到长城非好汉”，对不对？ 好汉， 哎，就是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呢，就是久而久之，在我们民众中间，就是长城不光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它甚至变成大家一种英雄豪杰的豪迈气情怀。 嗯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长城这时候已经变成一种民族，不光是民族性质，它是一种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 嗯， 对不对？ 嗯、 那种英雄豪杰的那种豪迈心情， 嗯，好， 那、长城，我回马老师这点 说完了，说完了， 咱们赶紧说大运河、 咱们稍微说上两句吧，其实时间比较有限了啊。大运河呢，我们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呢也有所涉猎啊。咱们今天这样，您刚才这个问题呀、啊，激起咱们听众朋友的兴趣。小锤说，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是通过这个大运河从江南传到京城的，他只听说焖炉烤鸭是从江南传到京城的啊，他也。拍一个评书，这样，小强老师，您把这答案先给我们公布了吧？啊 啊！其实我觉得，就正好今儿来之前，我还看这个马老师这本书，叫《北京文化通史》。 哦 啊，就是里边特别讲到有一章啊，就讲到这个戏曲跟在北京的这个发展、 嗯， 北京的这个戏曲文化。 哦、 其实这个大运河传从江南传过来，基本就是以戏曲为主。 哦， 嗯、马老师，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嗯， 没有，他是这样啊，就是，应该这么说，咱们讲大运河文化。 包括大运河文化带， 嗯， 就是过去啊，这个通州有人曾经说过一个说法，就叫飘来的大运河飘来的北京， 嗯， 这个说法很肯定是不对的，它有悖于北京历史的发展， 嗯， 这个而且不符合这个北京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嗯， 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得承认， 嗯， 就是由于有大运河， 嗯， 那么大运河主要是保障北京城市，就从元大都开始到明代北京城、清代北京城，它是保障都城的物资供给的重要输送渠道。 嗯， 那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江南地区的文化，包括甚至说除了江南地区，就是整个运河沿岸的文化形态， 嗯， 确确实实通过这种运河传导到北京来了。 嗯，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说北方的文化，特别是清代， 嗯， 你比如说满洲人创立的白山黑水的文化， 嗯， 和江南的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可以说大运河它是一个传载体， 嗯， 那么江南的文化通过大运河，通过这个文化带源源不断的飘来， 真像一个纽带啊，这个特别形象。 比如说刚才小晴说的，小强说的戏曲， 嗯， 徽班进京， 对， 他走哪儿啊？ 嗯。 他即便不坐那个船，他走那汉路也是沿着大运河这条线上来的， 也是沿着文化带来的， 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你比如说啊，嗯，北京讲四合院， 嗯， 这大家都知道，咱们也今天不用展开， 嗯， 但是有一条，北京的四合院它的门都开在东南方， 嗯 嗯， 没后门啊， 啊， 嗯，通州的四合院可是有后门的， 嗯， 哦，这个为什么呢？ 内城的四合院不开后门，说怕跑通风跑气， 哦， 嗯嗯， 怎么到他那儿就有了， 嗯？ 他怎么就不怕跑气啊？ 嗯， 气，是什么？江南的好多四合院落是前头是汉路， 哦， 后头就修在河道上， 哦，所以 是 这个其实是传过来的， 它是传过来的一种建筑习俗， 嗯， 对不对？所以他那儿就成了就是南边， 嗯嗯嗯。嗯嗯嗯， 有院子，北边人还有一个， 嗯， 有门， 有门， 北边人还有门， 嗯， 前后门都有，等于是， 对啊，这就很典型的江南文化传来的， 嗯， 所以你说这个， 嗯， 就是我们说戏曲文化，它是 嗯 从大运河飘来的， 嗯， 这话 嗯 说老实话， 嗯， 确实是有这道理啊。 好，咱们今天确实时间有限，非常感谢马老师做客大柴文化之门，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好好再把这个大运河文化再好好聊一聊，好吧？ 对，好， 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也感谢小强啊。那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今天的大柴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咱们明天接着聊， 嗯，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年中庆，5月29号至5月31号期间来电订购所有商品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波尔多产区2010年好年份3种葡萄混酿的干红葡萄酒。 嗯，大家可能喝过红葡萄酒，但是法国的红葡萄酒您喝过吗？ 嗯， 有人说没有喝过法国红酒，等于是没有真正喝过红酒。确实，法国的红酒呢，太好喝。 嗯，它是旧世界红酒的一个典范， 嗯， 而且今天我着重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每一支红酒都是原瓶原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2010年的好年份， 嗯， 这个葡萄的酿造到现在已经将近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应该是属于一瓶老的干红葡萄酒了。 嗯，那我们平台呢也介绍了很多的红酒了哈，当然有些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对，嗯， 今天这款呢不仅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 嗯， 另外呢它是2010年， 嗯， 其实这个年份呢在我

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